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酒楼之上宾朋满，香帅铁花名声远，真侠客遇假侠客，画眉鸟把端倪现。 三杯酒下了肚，胡铁花已和这个少年称兄道弟了。楚留香虽然没有胡铁花这么容易就能跟别人交上朋友，却也不是个古怪和孤僻的人，何况这少年夫妻两个人又实在令人觉得愿意跟他们接近。这个少年不但风度好，酒量好，而且口才也好，他的妻子峨眉淡扫不施脂粉，更美得不带丝毫烟火气，只不过他的眉宇间总是带着三分的忧郁，那脸色也苍白的不太正常，竟像是在生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。但是这种病态的美更迷人。酒楼上十个人中，倒有九个人的眼睛是在瞧着这个女子的，只要他的眼波一转，四座男人的眼睛就都发了直。若还有人不瞧他，那个人一定是已经醉得人事不知了。这青山少年竟然毫不在意，别人这样瞧他的妻子，他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觉得很高兴。而最奇怪的是，这夫妻两人看来虽都很斯文很秀气，甚至可以说是弱不禁风，但是一双眼睛却神光充足，明如秋水。楚留香知道，只有内功极深的人那才会有这样的眼神。这夫妻两人无疑是武功极高的人，但是他们无论是言谈举止，却偏偏不带半分江湖气，无论怎么看也绝不像是武林中人。楚留香不禁觉得这个两个人越来越有趣儿了。对别人的妻子，楚留香自然不便瞧得太仔细，但此刻这个少年正在向胡铁花频频劝酒，他的妻子也垂着头在轻轻地咳嗽，灯光斜斜照过来，正好照在这个女人的脸上。楚留香的目光也和灯光同时就落在了这个女人的脸上，这几乎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，脸上的轮廓线条美的那简直就和一件精心的雕刻一样，但是这张秀美的脸上她竟缺少了一样东西。从楚留香这个方向看过去，恰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双眉，他竟然是没有眉毛的，他的眉毛完全是画上去的。楚留香连呼吸都停住了。画眉鸟，这美丽的少妇难道就是画眉鸟？在这一刹那间，密谷中那些少女们的尸身忽然又出现在楚留香的眼前，每一个人都死得那样的惨，每一个人脸上的眉毛都被人剃去了。这难道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眉毛，所以他每杀一个人的时候都先把他的眉毛剃光了？楚留香只瞧了一眼就立刻抬起了头。 那个青山少年已经微笑着向他举杯了。楚留香也举起了酒杯，微笑着说：哈哈哈哈，小弟已经讨扰了兄台许多杯了，却连兄台的尊姓大名还不知道呢。胡铁花大笑： 不错不错不错，哎呦哎呀，只顾喝痛快了，这事儿忘了，哎呀，实在该罚罚三杯，罚三杯。 青山少年等他喝完了三杯酒才笑着说：小弟李玉涵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个少妇竟也举着杯笑着说：两位为什么不问我的名字呢？难道因为我是个女人？哦，还是因为女人嫁了人，就不该再有自己的名字了呢？ 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，笑着说： 看来又该发三杯了。 李玉涵笑着说：剑内柳无眉，哦，两位不要看他弱不禁风，其实他不但脾气跟男人一样，那要是打起架来也绝不会输给男人的。胡铁花说： 哦，哎呦，没想不到大嫂还是女中的豪杰。哎哎， 柳无眉嫣然说：其实啊，我本来连名字都跟男人一样的，只不过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虽然没有死吧，可是眉毛掉光了，我现在的眉毛是画上去的。我两位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楚留香本来以为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极力隐瞒的，谁知他自己竟然说出来，楚留香不禁又觉得很意外。只听李玉涵接着说：那么现在该轮到小弟请教两位的大名了。 胡铁花说：我姓胡，我叫胡铁花。 楚留香正不知是否让他说下去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竟忽然有个人直冲过来，指着楚留香大叫道： 各位可瞧见了吗？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楚留香，楚香帅。各位有幸能见到楚香帅的真面目，实在都应该站起来喝一杯。 他这嗓子就像是卖狗皮膏药的，就这么直着嗓子一喊，这满楼的酒客都吃了一惊。虽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楚香帅是何许人也，但是只要是在江湖上跑跑的，听到了楚留香这个名字，那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了。最吃惊的自然还是楚留香自己。只见来的这个人蓝衫灰裤，用黑布裹着裤腿，却敞开了衣襟，左边的太阳穴上贴着一块金钱膏药，看起来那是个标准的流氓地痞呀。这句话喊完了，居然转身就走。楚留香还沉得出气，胡铁花却已经一把拉住了他的膀子，笑嘻嘻地说： 朋友，贵姓啊？怎么会认得楚留香啊？ 这个人还想挣脱他的手，但是胡铁花轻轻一用力，他已经疼得头上冒了汗珠子。他咧着嘴笑着说：哎呀， 小的只是个卖膏药的，怎么会认得楚留香这样的江湖高人呢？这不过是有人给了小的十两银子，叫小人来这里喊一嗓子的。哎呦哎呦。 胡铁花知道他这话说的不假，因为就凭他这点本事，想认识楚留香那是不可能的。楚留香已经皱着眉问：谁给了你十两银子？谁叫你来的？ 这个大汉苦着脸说： 这个人说是楚香帅的朋友，小人也没有瞧清他的那个样子。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： 你难道是瞎子吗？ 这个大汉说： 他把小人拉到了一个黑幽幽的角落里，又背着光，小人只瞧见他手里就提着个鸟笼子，这笼子里好像有一只画眉鸟。 胡铁花失声说： 画眉鸟？ 他 立刻转过去去瞧楚留香。楚留香却完全不动声色，只是笑了笑。不错，那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他这是在跟我开玩笑的。你走吧。 胡铁花只有放开了手，这个大汉就一溜烟似的逃下去了。李玉涵像是也愣住了，这个时候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，拍着掌说： 梅儿啊，梅儿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最钦佩的楚香帅呀， 他现在就坐在你的面前呐！啊，哎呦哎呦，你还不敬他一杯呀？ 柳无眉笑着说：“我当然想敬一杯呀，只怕楚香帅现在已经喝不下去了。” 吕涵说：“什么？ 喝不下去了？为什么？” 柳无眉说：“ 你要被这么多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，你还喝得下酒吗？” 他又向楚留香嫣然一笑说：“ 所以，香帅，你也用不着再陪我们了。你现在要走，我们是绝不会怪你的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“ 在下 本不愿走，但现在只好告辞了。” 一走到楼下，胡铁花就用力一拍楚留香的肩头说：“ 老臭虫，你不是见过的女人很多吗？但是，像柳无眉这样的女人，你没见过吧？她人长得漂亮还不说，而且豪爽、妩媚、体贴。他对你都那么体贴啊，知道你坐不住了，立刻就让你走啊！何况对她丈夫，那得有多好啊！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不错，这一点的确很难得。”“ 难得？何止是难得而已呀！像这样的女人，我敢说，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”“ 哦， 有些女人也有很多好处。”但是女人就是女人，每个女人都有很多的毛病，有的啰啰嗦嗦，有的装腔作势，有的冷若冰霜，有的水性杨花，有的不许丈夫喝酒，有的拼命自己吃醋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既然每个女人都有毛病，她难道不是女人吗？” 胡铁花一拍巴掌说：“ 妙就妙在这里啊，所有的女人的好处他全有，所有女人的毛病他一样没有，所有男人的好处他也全有，却又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。哎呦哎呦，这样的女人若是还有第二个，我拼了命也要娶她做老婆。” 你才见了她一面就对他如此清楚了？ 我告诉你，老臭虫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了解女人，我姓胡的比你未必就差多少。 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他可能就是画眉鸟吗？ 什么什么事儿吗？他是画眉鸟？你有毛病吧你？他要是画眉鸟，那个提着鸟笼子的那是谁啊？他要是画眉鸟，我把脑袋切起来给你当夜壶啊！是。 楚留香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了， 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对自己的想法儿有怀疑了。过了半晌，才喃喃地说：“ 是啊，今天我们吃了人家一顿。”明天总该想法子还人家一顿才是啊。 胡铁花拍着手说：“ 说了半天这句话还像是人话。他们本就准备在这里住一宵的，所以早已找了一家干净的客栈，定下了两间干净的屋子。 月光照着窗前的梧桐，秋意已经很浓了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阵桂子的清香，似乎在催人入梦。但是胡铁花还坐在楚留香的屋子里没有走，楚留香也没有催他去睡，因为楚留香知道他最怕的是寂寞，何况如此的星辰，如此的月夜，一个人身旁也实在不能没有个好朋友。楚留香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悠然地说：桂花这么香，中秋只怕已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过去了。 胡铁花恬然叹了一口气说： 不知道有多少事都在我们不知不觉间过去了，何止中秋呢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阵嘈杂的人声传过来，接着一个人大呼道： 楚香帅就住在这里吗？姚长华特来拜访啊。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不好。 原来画眉鸟叫人在酒楼上这么一嚷，是想替咱们找麻烦的。 这话刚说完，院子里已经闯入了一大堆人，这些人有的手里提着灯笼，有的竟抱着酒坛子，有的已经醉态可掬，有的却已经是睡眼惺忪，像是刚从床上被人拉起来的。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手长脚长，又黑又瘦，三两步就抢到了窗子前，黑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，抱拳笑着说： 哪一位是楚香帅呀？ 在下姚长华，本是少林门下的苏家弟子，现在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镖局，久仰楚香帅的大名。楚香帅既然光临此地，若不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，那就太瞧不起在下了。 这个人说话又快又急，就像是连珠炮似的，说到少林门下四个字的时候，他那一张黑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。 对付这种自命不凡的人，胡铁花实在是一点法子都没有，他正想悄悄地溜开，谁知楚留香竟拍着他的肩头笑着说：看来你的面子真不小啊，竟劳动这许多的朋友来看你啊。 胡铁花的眼睛发直了， 这个时候窗外一大堆人都在向他抱拳施礼，他再想否认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听大家七嘴八舌都在说什么：久仰楚香帅的大名啦，今日能够见到楚香帅实在是太高兴啦。胡铁花见到楚留香已经躲到一边，只恨得牙痒痒，眼珠子一转，忽然大笑起来说： 不错啊，不错，在下就是楚留香。但楚留香只不过是个强盗小偷，又怎敢劳动各位大驾来这里看我呢？ 他一面说，一面拿眼睛瞟着楚留香。可是这个楚留香还是笑嘻嘻的，负着手站在那儿，竟然一点儿都不生气。姚长华却听得愣了愣，过了半晌，他皱着眉说： 这个楚香帅实在是太谦虚了。江湖之中谁不知道楚香帅那是劫富济贫，大仁大义呀！这个强盗小偷四个字儿，谁敢用在楚香帅的头上啊？ 胡铁花哈哈笑着说： 你们呢，当着我的面儿不敢啊，背后只怕在骂楚香帅不但是强盗，还是个混蛋呢。 姚长华又愣了愣，干笑着说： 我这个楚香帅当真风趣得很，风趣得很呢。 像是生怕这位楚香帅又说出什么惊人的话，赶紧接着说： 在下先替香帅引荐几位朋友，这位毛建光，人称神拳无敌大镖客，这位赵大海， 他一口气说了十来个名字，其中不是神拳呐、就是神刀啊，不是无敌呀、就是威震呐。胡铁花瞧着这些人的尊容，再听听这些响当当的外号，简直连牙都快笑掉了。他忍住了笑，说：“ 各位此番前来，究竟有何指教啊？” 赵大海抢着说：“ 在下等久仰楚香帅，非但轻功天下无敌，酒量也是天下无双。这次有了机会，大家都想跟楚香帅喝几杯，敬他几杯。” 胡铁花大笑说：“错了错了，全错了。我楚留香的轻功虽马马虎虎，但是酒量却比老臭虫也大不了好多。真正酒量无敌的人在哪里呢？” 他的手往那边一指，大家的眼睛就都跟着瞧过去了。 楚留香想再走， 来不及了。 胡铁花大笑着接着说：“ No, 这位胡铁花，胡大侠，那才是酒中的大豪杰、大英雄。各位若不多敬他几杯，那真是遗憾得很。”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一群人就都已涌进了屋子了。十个人中已经有五个人向楚留香那边挤过去了。 胡铁花 这下才算报了仇了，也不等别人敬他，自己先抢过了酒杯，咕咚咕咚地灌了三杯下肚，又大笑着说：“ 其实啊，我楚留香非但酒量不如这位胡大侠，我这武功啊也不如他。有天我一定要跟他比试比试。五十招内，我就被他肯定摔个大跟头，头肯定都要摔破。你们看，这还有个大疤呢，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这个疤肯定还要大三倍呢。” 大家听得都瞪大了眼睛去瞧楚留香，纷纷地说：“ 真的吗？哎呦，胡大侠，你……” 楚留香的头都被吵晕了，他听不出这些人乱糟糟的在说什么，他只有摸着鼻子苦笑，心里恨不得把胡铁花的这张嘴用草塞住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道帅留香武功深湛，京城之内覆地翻天，行侠仗义别具一格，一击得手退隐江山。 闻君有白玉美人，妙手雕成，极静言态，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征，当踏月来取，君素雅达，必不至令我徒劳往返也。 这张短签此刻就平铺在光亮的大理石的桌面上，自粉红色的纱罩里透出来的珠光，将淡蓝色的纸就映成了一种奇妙的淡紫色。 也使那挺秀的字迹看起来更加的飘逸和潇洒。信上没有具名，却带着一种郁金香的香气，这飘渺而富有诗意的香气已足够说明这封短签是谁写的。 接到这封短签的，那是北京城的富豪世家公子金半花，他此刻就坐在桌子旁，那张白净而秀气、保养得十分得法的脸，此刻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，痛苦地扭曲着。他的眼睛瞪着这张短签，就像是瞪着阎王的拘票。 在精致的花厅里，此时还有三个人，一个神情威猛、须发花白的锦衣老人。他正是京城万盛镖局的总镖头，铁掌金镖万无敌。他背负着双手，在厅中来来回回的不停地踱着步，他不知道踱过了多少遍了。他所走的路只怕已经可以从北京到张家口了。 另一个人颧骨耸起，目光如鹰，音质沉猛。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放在桌上的一对金刚的判官笔，他干枯瘦长孤筋突出来的手指在灯光下看来也像金刚所铸。他正是秃鹰生死判。 这两个人的面色是十分的沉重的，锐利的目光自窗子瞧到门，又自门瞧到窗子，来回的瞧个不停。 还有个枯瘦矮小、穿着朴素的秃顶老人， 他只是远远地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。 他全身上下都瞧不出丝毫的特别之处，只有一双耳朵竟不知怎么就不见了， 装着一对灰白的假耳朵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铸成的。锦袍老人、总镖头万无敌走过了桌子，拿过了那张短签，他冷笑着说：这算什么？哼，请帖还是借条啊？就凭这一张纸，就想把京城四宝中最珍贵的玉美人取走吗？ 哼！ 他重重地一拍桌子，厉声说： 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 你未免也将九成英雄瞧得太不值钱了。 这个时候，公子金半花愁眉苦脸，自言自语地说：但是他就凭这样的纸，也不知道取走多少奇珍异宝了。他说要在子时取走一样东西，谁也休想保存到丑时的。 黑衣人冷冷地说：“ 哼，是吗？” 公子金半花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是啊，上个月卷帘子胡同的邱小侯就接到他的一封信呢，说要来取侯爷家传的九龙杯呀。”这个小侯不但把杯锁在密室之中，还请了大内的高手双掌翻天雀策和梅花剑方环两位在门外防守，可说是防守的滴水不漏啊。但是过了时候开门一看，这九龙杯还是没有了。 生死判冷笑着说：万老镖头既不是瘸子鹤，我生死判也不是方环，何况 他瞧了那秃顶老人一眼，缓缓地接着说： 还有天下盗贼闻名丧胆的英老前辈在这里，我三人若是再止不住那楚留香啊，世上只怕就没有别人了。 秃顶老人这个时候眯起了眼睛，他笑了一笑说： 哎，西门兄啊，你莫要为老朽吹嘘吧，自从云台一役之后啊，老朽已不中用了，靠耳朵吃饭的人耳朵被人给割去了，岂非有如叫花子没有蛇爪了呀？ 别人若是如此的惨败，甚至连双耳都被割去了， 对这件事情非但自己绝口不提，就是有别人提起，也立刻要拔刀拼命了。但是这个人，他却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言，好像得意得很。 锦袍老人，京城万圣镖局的总镖头，铁掌金镖万无敌，此刻手履长髯，纵声笑道：江湖之中谁不知道秃鹰耳立天下无敌啊，云台一役虽然小败，但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啊！装上这对白衣神耳，那耳力只有更胜从前。 秃鹰摇头笑：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此次若非一心想见识见识这位强盗中的元帅，流浪中的公子，我是再也不会重出江湖了。 这个时候，公子金半花突然笑着说：闻得江湖人言，英老前辈只要听到一个人的呼吸，便可分辨出那个人是男还是女，并且能够辨得出他有多大的年龄，是何身份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他的呼吸声被英老前辈听在耳里，他就一辈子再也休想逃掉。无论他逃到哪里，英老前辈那能追查得到的。秃鹰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缝了。 江湖传闻呐，总有些夸张。 这个时候，只听晚风中传来隐隐的亘古之声， 生死判豁然站起说： 子时到了。 公子金半花冲到了墙角，揭开了一幅工笔仕女图，里面有一道暗门，他开了暗门， 瞧见那紫檀雕花的木匣子，他还是好生生的在里面。他不禁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转头笑了。 不想三位的威名，竟真的把那楚留香吓得不敢来了。 生死判扬手笑道： 楚留香，楚留香，原来你也是个…… 话刚说到这儿，突然听到秃鹰：嘘！ 生死判的笑声立顿， 窗外有低沉而极有吸引力的雨声带着笑说： 一美人一拜领，楚留香特来致谢。 万无敌箭步冲到了窗前，一掌震开了窗户，只见远处黑暗中着立着一条高大的人影，手里托着个三尺长的东西，在月光下看晶莹滑润，他口中犹在笑： 不知道宝此时才来拜谢，礼数千周啊！啊，恕罪，恕罪呀！ 金半花早已经是面无人色了，他颤声说：“追呀，快追呀！” 烛影摇红， 风声响动，生死判万无敌已经穿窗而出。秃鹰低声说： 那真是玉美人吗？ 金半花跺着脚说： 我瞧得清楚，不会错的。 跺脚之间，人已经跃出来，原来这世家公子武功也不弱呀。 秃鹰却微微的摇头，冷笑着说： 别人中你的计，我哼。 他眼睛盯着那个紫檀的木匣子，一步一步的走了过去。突然 在他的身后，当 一声响，他整个人都跳起来了。 原来他白衣神耳乃是何银所铸，传声之力特别的强，这一声大震，只讲他的耳膜都快震破了。他对这双神耳从来最得意的，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这点要命的坏处。 大惊之下，凌空一个翻身，双掌已经连环出击，但是身后哪有人影？只听得窗外又是当一声，秃鹰双足往后一蹬，身影飞扑而出，窗下嗡嗡之声犹自不绝，却是一面铜锣。 秃鹰面色立刻惨变，他失声说： 坏了！ 他疯狂般的转身就跃回了窗内，只见那紫檀木匣还是安然无恙，但另一扇窗子的窗帘儿却在不住的飘， 秃鹰石头似的就愣在那里了。他面上的神情极是奇特，也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。 他的口中不住的喃喃地说： 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你果然厉害呀，但你不要得意，你的足声已经落入我的耳中，总有一天你总会被我找着。 身后风声嗖嗖，万无敌、生死判、金半花已经接连掠回。 万无敌的手里抱着个三尺长的玉雕美人， 他笑着说：“原来那精是在骗人呢，这个玉美人是假的。” 生死判说：“虽是假的，好歹也值几两银子，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堂堂道帅，今夜他也算栽跟头了。” 秃鹰啊，双目失神地瞧着那个紫檀的木匣，喃喃地说：“这是假的。”“ 真的呢？” 公子金半花的面色 又变了，他颤声说：“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紫檀应该在匣子里呀。” 嘴说着，人已经冲过去了，打开了匣子。 匣子里哪里还有什么玉美人？金半花惊呼一声，晕过去了。 万无敌过去一看，只见匣子里赫然又有一张淡蓝色的纸签，发出了同样飘渺而浪漫的香气，同样挺秀的字迹，写着：“ 公子半花，师美，道帅大业，留香。”现在，他舒适地躺在甲板上，让五月温暖的阳光晒着他宽阔的、赤裸着的古铜色的背，海风温暖而潮湿，从船舷穿过，吹起了他漆黑的头发。坚实的手臂伸在前边，修长而有力的手指握着的是个晶莹而滑润的白玉美人，却似已经在海洋里的怀抱里入睡的。这是一艘精巧的三桅船，洁白的帆，狭长的船身，坚实而光润的木质，给人一种安定、迅速而华丽的感觉。这是初夏，阳光灿烂，海水湛蓝，海鸥轻巧地自船桅间划过，生命是多彩的，充满了青春的欢乐。海天辽阔，远处的地平线也已只剩下一片朦胧的灰影。 这里是他自己的世界，绝不会有他厌恶的访客。船舱的门是开着的，舱下不时有娇美的声音传来。 然后，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上了甲板，她穿着一件宽大而舒服的鲜红的衣裳，她的秀发松松地挽起，露出一双晶莹而修长的玉腿。她赤着纤秀的、完美无瑕的双足，她轻盈地走上了甲板，走到了她身旁，轻轻地用足趾去搔她的脚心。他的面上绽开了甜蜜妩媚的微笑，就好像百花都在这一刹那间开放了。 他缩起了腿，轻轻地叹着说：“哦，甜儿，你难道永远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？” 一声低沉却充满了煽动的吸引力，那女孩银铃般的娇笑起来了。 你终于猜错了。 她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阳光就照在了她的脸上。她 双眉浓而长，充满了粗犷的男性魅力，但那双清澈的眼睛却又是那么秀逸。 她鼻子挺直，象征着坚强、决断和铁石心肠。他那薄薄的嘴角上翘的嘴看来也有些冷酷，但只要他一笑起来，坚强就变作了温柔，冷酷也就变作了同情，就像是温暖的春风吹过了大地。 他抬手挡住了刺眼的阳光，眨着眼睛笑了，他的目光中闪动着顽皮幽默的光芒，却又充满了机智。他眨着眼睛笑着说：“ 李红笑姑娘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莫要也变得如此的调皮好吗？哈，有了个宋田儿，我难道还不够受吗？ 李红庆笑得弯了腰， 他忍住了笑说：“楚留香大少爷，除了宋田儿之外，别人就不能顽皮一下吗？”楚留香拍着身旁的甲板说：“哦，乖乖的坐下来，陪我晒晒太阳，讲个故事给我听吧。 要开心的故事，要有快乐的结局呀。 哦，这个世上悲惨的事情够多了。”李红秀咬着嘴唇说：“ 我偏不坐下来，我偏不讲故事，我偏不要晒太阳。这见鬼的太阳，晒的人头都晕了。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喜欢晒太阳。” 可是他说偏不坐下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坐下来了。他说不要晒太阳的时候，却已经在阳光下伸展了他的双腿了。楚留香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晒太阳， 晒太阳有什么不好啊？一个人若能多晒晒太阳，就不会做卑鄙无耻的事啊。 啊，无论是谁，在这么可爱的阳光下，啊，那都想不出坏主意来的。” 李红秀眼波流转，说：“我现在就正想个坏主意。 啊，你正在想该使个什么法子让我爬起来去做事，是吗？” 李红秀咯咯的娇笑着说：“ 你呀，你真是个鬼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